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金兰湾的夜晚，霞如血，海天的斑斓多彩，宛如盛开的海之花，火红一片。在海浪之中，把一层层的红光浸进海里，一片猩红。海岸的棕榈树和椰树，宛如站立的哨兵，挺拔而威风，给金兰湾的海湾增添了无穷无尽的诗意和美感。夕阳中，一辆红色的商务车沿海岸行驶，远看仿佛一颗流动的星云，在飘过蓝色海岸之后，在一座警卫森严的海岸公安警察宾馆停下。走下来的是王建义，身边跟着老局长王万珍。从宾馆走出来迎接的是越南缉毒局长和缉毒处长，还有中国赴外缉毒特别小组张桂刚和吴小芳、费新龙。这是一个紧靠金兰湾凤凰半岛海岸的宾馆，具有法式建筑风格，白色的半圆栏杆和半圆式楼阁衬托在蓝色海岸中，周围又有绿色的热带雨林，犹如一个白色的蚌壳镶嵌在大海之中。张桂刚身后，王建义和老局长王万珍紧随着。当他们走进一层的套间时，门口有哨兵站岗，张桂刚轻轻敲了三下，开门的是老挝芒果园林农场的萨巴萨罗的叔叔。只见他身穿白色的西服，显得格外精神。 萨巴大叔，你看谁来了？ 张桂刚边介绍边指向走进屋里的老局长王万珍。萨巴愣住了，久久地与王万珍对望，猛地抱住了头发花白的王万珍，颤抖地用中国话说： 是你，是你呀，老王，中国的缉毒英雄王万珍兄弟，你好啊，萨巴。 王万珍的眼睛闪动泪花， 老了，我们都老了，我许过愿，20年后再见面，会有惊喜的。 萨巴下意识地说： 对，对呀，20年后，我们终于见面了。 王万珍仔细地看着萨巴，深情地说： 萨巴，当年，你种的芒果不一般啊，你以此为掩护， 侦查了金三角毒贩内部线索，才抓捕了莫斯。 你了不起啊！ 还是你专业，从中国到金三角，独自一人闯进毒枭中，死都不顾，为我哥哥报了仇啊！ 王万珍关切地问：“萨罗还好吧？”“ 好，好。”萨罗已经是刚子的朋友了，对，就是张贵刚。 萨巴说完，眼睛盯着王万珍想问，又止住了，流露出一丝不安。 萨巴，你这些年一定想念自己的儿子吧？啊？ 王万珍握着萨巴的手说。萨巴没有说话，两行眼泪流下，手开始颤抖。他心底预感到不好，按说约他来这里见面，他期盼的是第一眼见到儿子，可是身边没有。 我都想疯了，我儿子萨明夫呢？他没出事吧？ 萨巴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我也没见着啊，我和萨明夫分开十年了，我也想他呀。 王万珍说着，心情难以平静。萨巴有些不高兴。 啊，他没在中国，没在你身边吗？ 小时候我带着他培训他，后来到了陆战队，再后来按照我的计划，经公安局秘密批准去了缅甸，潜伏在了军哥帮英敏的身边，代号鸽子。 王万珍拉着萨巴的手说：“ 你儿子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 王建义和张贵刚进屋，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萨老，你看看，这是谁？ 王建义在介绍身边小伙子时，小伙子一眼看见了王万珍，他扑上去抱住叫了声：“ 阿爸，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在一旁的萨巴愣住了，盯着1米8的高大小伙子不知所措，而且冲着王万珍喊阿爸。王万珍紧紧搂着小伙子，泪流满面，激动地说：“ 好儿子，长高了，长壮了。明夫，你看看这位老人。” 王万珍手牵着小伙子走到萨巴身边。 萨巴，这就是你儿子萨明夫，中国名字何明富，代号鸽子。 爸爸！ 何明富一下抱住了萨巴。萨巴兴奋地流泪，颤抖地说：“ 儿子，是你，是你呀！我都不认识了。当年在金三角，莫斯追杀我们萨家，你大伯被莫斯惨杀，他们追杀我，追杀你。是这位中国警察把你悄悄转移，接到了中国版红。是你的这位阿爸救了你，养育了你呀。阿爸，我都记在心上了。 鸽子，我上次在金三角遇险，掉进了地洞里，必死无疑。是你救了我呀。” 张贵刚上前抱着何明富，感激地说：“ 这次又是你及时给我情报，否则英敏见势不妙就跑了。” 贵刚，别再说了，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宝贵啊，让他们三个好好聚聚吧，我们先离开，还有事商量。 王建义说着朝张贵刚挥了挥手离开了。屋里只剩下萨巴、王万珍和何明富，他们三人立即抱到了一起， 细细叙来，有说不完的话。这是一段中国警察与老挝警察人人相传的动人佳话。王建义走出那间屋，带着张贵刚直接到了越南缉毒局长汤森和缉毒处长易洪天的指挥所。王主任，你们的方案可行啊？汤森边说边递了一份资料，接着说，我们已经在顿梅岛的外围部署了警力，从海上到陆地都进行了监控。有一个新消息，英敏和他的团队刚到金兰湾，原来的佤邦华子已经策反了军哥帮，新的第七特区集团已经消失了，华子重新掌控了包括军哥帮在内的缅甸新的佤邦。这可是个新的情报，你打算怎么办？汤森反问。英敏和他的人我们关押审讯，对于金兰湾顿梅岛英敏经营的交易据点，你有什么打算？要收网，我们可以包围打掉他。我的侦查员张贵刚有一个新的计划，在金兰湾顿梅岛所有的行动还需要你们的配合支持啊。王建义说，如果我们达成了一致，即可通报国际缉毒联合会。张贵刚看到指挥所里有一座金兰湾立体海湾地形图，拿起手中的激光笔，打开红光点，边指着边说，首先严防英敏被抓的消息。在金兰湾顿维是个独立平台，哥伦比亚的毒枭机构和他的掌控毒品交易的女人克劳迪，他们手下的人都单线与金兰湾顿维岛的黎树联系，在黎树身边有一个被我们俘虏安插的人叫马娇。我们已经获得了有一艘哥伦比亚的商船今晚7点钟在离顿维一海里的东南处接货，昨天多尔私人飞机运的这批货不要打草惊蛇，按正常渠道运抵顿维岛。黎树操作后，我想跟踪那艘哥伦比亚商船，沿着这条线直捣大毒枭机构。多年来国际缉毒联合会一直想抓获机构，抓获克劳迪，这是个最好机会。听了张贵刚的计划，汤森走上前握着张贵刚的手，深有感触地说，啊，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呀。金兰湾连接的是国际大毒枭，在世界上有三大公敌，恐怖分子、国际海盗和大毒枭，打击毒枭我们全力支持。好，有些细节我们共同研究下。王建义说，汤局长，在顿梅岛外围你们给予支持，内线进入由中国缉毒小组担任，一小时后我们开始行动。我们都布置好了，在外围的协调工作都由易处长负责。顿维岛位于金兰湾相对偏远的海域，岛上复杂，吴小芳把一些信息传给了童雪彤，在卫星导航下重点对顿维岛和马娇定位跟踪。王建义又与哥伦比亚的警方达成了一致的追踪抓捕方案，先期由费新龙和吴小芳按照哥伦比亚的商船 AC8401 号的航行路线飞抵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等待船航行的信息。张贵刚在傍晚与马娇私下见了面，隐蔽在顿维岛的海岩洞里。涨潮后，张贵刚躲在只露出半个身子的夹层缝里。顿维岛的地形是一面沙滩，在海的半水中暗修了一个码头，夜里涨潮，快艇装上了4吨海洛因，岛上有2处暗哨，有一些毒枭护卫，在岛的一处暗堡持枪瞭望。岛上的运货由马娇负责，他在海盐洞口为张贵刚留下了记号，便带人把海洛因货物装停。在岛上有最高权力的是黎树，他身上挎着手枪，在观察了一番后，便与预定好的哥伦比亚货贩子 C11 通过网络联络后，看见了一艘1万吨轮渐渐靠近顿维岛东南方，便上艇指挥一名马仔开艇朝那艘 AC8401 号船驶去。动摇动摇，快艇靠近目标。童雪彤在监控中向张贵刚发出了信息。此时越南警方也在外围监视，并对顿维岛进行了火力把控。张贵刚从海崖洞的夹层下到了水里，他潜水爬到岛石的背后，用带摄像的望远镜 巡查着海面上那艘快艇，在靠近后从商船放下钢丝吊绳，然后连续吊了四次四大包到船上。船上的人很快分装，然后偷偷装入船的底舱，装货前前后后仅用了18分钟。在最后吊绳放下兜篮，黎树带人上船，与一个高个的大胡子 C11 签了字。这批毒品在顿尾岛上交易成功。大约10分钟后，那艘 AZ8401 号船驶向远海。所有一切信息，包括张贵刚在海岸拍摄到数字资料，他都发给了远程定位遥控的童雪彤，在第一时间里分发给了越南警方缉毒中心和国际缉毒联合会，同时还专门提供了一份行动计划给哥伦比亚缉毒警局。 动摇动摇，开始统一行动，抓捕顿尾岛上所有贩毒分子， 王建义指挥。 动摇明白。 张贵刚说着拔枪冲到了码头一侧，这时快艇刚靠岸，黎树刚踏上码头板块，张贵刚正面迎了上去，严厉地说， 不许动，双手抱头。 黎树狡猾地在举手时要快速掏枪，张贵刚冲上去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枪，两个马仔纷纷拿起刀来要砍张贵刚，被赶来的越南缉毒处长易洪天一枪打中马仔的右手。黎树再次对张贵刚发起攻击，他早已在码头的一个保险箱里放着一支冲锋枪，他滚在地上，在黑暗中已经握着冲锋枪朝张贵刚扫射。张贵刚没料到还有这么一手，在弹雨中窜到了一座锚固柱下，子弹打得闪光一片，张贵刚无法靠前，他凭着经验盘算着冲锋枪里的子弹打光。突然在混杂的枪声中听到特别清脆的两声枪响，顿时冲锋枪停了。张贵刚对准码头方向时，只见马娇举着手枪打中黎树的右臂，冲锋枪甩出了2米远。可是黎树在倒地的同时从腿上拔出闪光的匕首，刚要甩向马娇，冲上来的易洪天带人赶到，易洪天果断地朝黎树开了2枪，击中黎树的头部，他颤抖地倒在了海里。 张队长，你没事吧？ 易洪天上前握住张贵刚关切地问。 啊，好险啊，多亏了马娇啊。 张贵刚上前抱了下马娇。 你们跟我走，岛上有两处山洞，里面存放有几十吨海洛因。 马娇说着带着张贵刚和越南警方朝岛后山的崖壁洞口走去。在抓捕了岛上7名毒贩子后，张贵刚和易洪天跟随马娇下到了隐蔽的山洞，从里面搜出了21吨海洛因，还有一些枪支。马娇因主动与缉毒警配合，亲自带头把顿尾所藏海洛因和鸦片收缴，立了功。这时张贵刚接到总部指令，沿海上运输线继续追踪 AZ8401 号船。老局长王万珍前几天在金兰湾见到了代号鸽子，让鸽子何明富回到金三角老窝父亲身边照料年迈的父亲。然而何明富却与王万珍设计了另一个计划，他要返回缅甸。他告诉老局长，有一个他安插在佤邦的卧底，而且得到了佤邦新主人华子的信任。王万珍把计划告诉王建义后，王建义说了一句话， 缉毒是个长期的战斗，没有结束，只有再战斗，同意代号鸽子返回缅甸，等待下一次收网。 王建义十分清楚，中国缉毒特别小组所打击的缅甸毒枭，在其贩毒过程中牵扯到金三角、湄公河、金兰湾以及更广阔的拉美地区，并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地与世界大毒枭交易，因此必须顺势铲除更大范围内的毒枭。王建义对此要重新部署，他让助理陈志把史希健叫到了指挥中心。史希健对新佤邦华子吃掉军哥帮篡位之事部署了新的应对方案，他一夜没睡觉，眼睛红红的。 王主任，昨晚我们在云南3个口岸重新部署了， 多个点都有稽查人员到位。史希健说，特别小组怎么样？商船到了马六甲吗？ 健子，情况很急啊，已经多次与国际缉毒联合会联络，对于这个大的跨国毒品交易案，他们邀请我们到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与当地缉毒警察合作，国际刑警组织也很重视啊。 王建义边说边对着世界地图介绍起来，特别是哥伦比亚大毒枭和他们发家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大毒枭基寇的基地，距麦德林市中心174公里的一处约占地600公顷的庄园。大毒枭发展迅速，拥有中型飞机1架、小型客机5架、直升机1架、防弹车1辆。在大毒枭的名下，类似的庄园、别墅还有90多处。 大毒枭组建集团式，手下的亲信、仆人、保镖、枪手共有2000人之多。 我们最近调查到，德里翁福港、埃斯科瓦尔建了一处私人动物园，其动物之多超过哥伦比亚全国所有动物园动物的总和。 这仅仅是以前。 史希健问，那现在大毒枭机构更多是与多国合作，他的女人克劳迪掌控了整个毒品大市场啊，还有很多赌场和酒店，是否与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有关呢？ 古兹虽然被抓，但是2次都挖地道逃跑了，虽然又被抓了，据多方情报分析，最大的支持人还是哥伦比亚的克劳迪。 王建义接着又分析了哥伦比亚大毒枭的情况。在拉丁美洲地区，哥伦比亚是个很具特色的国家，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居住着勤劳、智慧、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和酷爱和平的人民。哥伦比亚有着苦难的过去，它遭受西班牙300多年的殖民统治，独立以后又经历了开发、移民、党派之争、内战、帝国主义侵略、军事独裁统治。人民群众为捍卫国家独立和争取民主的英勇斗争，出现了像西蒙·玻利瓦尔那样的民族英雄人物，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哥伦比亚实行中央集权制，采取总统制政体，依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政治制度。在20世纪，拉丁美洲各国军人政变成风，哥伦比亚只出现过一次军人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是哥伦比亚目前仍是拉美地区唯一存在游击队的国家，暴力恐怖活动和毒品问题不仅困扰着哥伦比亚历届政府，而且威胁着整个拉美地区的安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9月23日起，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